嗨，这里是 Morning 读书，欢迎收听《重说中国近代史》。中国近代化的第一步，鸦片战争结束之后，中国开始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我也赞同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起点，中国自此开始被拖入资本主义世界的体系。尽管鸦片战争之后，中国被迫开放了5个口岸。但中国官方却一直想办法去抵抗，就是明开暗封，你们外国商人不是来了吗？来了，我不让你卖出东西。当时外国人也是异想天开，一看到中国开放了，就把各类大宗商品哗哗的往中国运，就连刀叉、睡衣、钢琴都运过来了。但这些玩意儿，中国人怎么可能接受得了呢？肯定是卖不出去的。当时外国人对中国市场还不太了解，而且由于具体的商贸规则还没有制定，所以开放口岸之初，开展正式的中外贸易还存在着许多障碍。此时仍然是以走私贸易为主，但有一个变化，关键在于他们把上海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，这是英国人最聪明的选择之一。当时上海还是一个小县城，一个非常非常不起眼的小县城。本身主要是长江所携带的泥沙在入海口形成的三角洲，发展历史比较短，没有什么底蕴。但上海的优势在于位居长江口，而且跟江浙是一体的。它是江浙向外延伸的一个延长点，以广大的长江沿岸为腹地。尤其是以长江中下游这一地区为支撑，而那里从唐以后就是中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方。在清朝依然是如此，这一代的农民没有多少自然经济的概念，他们的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。比如，农妇的纺织业基本就跟包买商的概念联系在一起，包买商把原纱批发给各家各户。等他们织成布后，以较高的价格收回来。这种形式作为一个巨大的商业网络，在江浙地区长期存在。在开放口岸之前，政府可以利用广东十三行这样的官商机构控制对外贸易。此外，只能进行非正规的走私。走私的主要货物就是鸦片，这是一种非常恶劣的走私。但到了上海这里就不一样了。本来这一地区就有很强的商业潜力，而且有根基很深的市场网络和商业传统，所以很快就能跟外商达成一致。很多原来在澳门、珠海一带跟洋人打交道的人，很快在上海找到了新的发展机遇。于是这个地方很快形成了一批买办商人，上海的广东帮逐渐形成，并在上海立足。到了1850年以后，上海的对外贸易总额已经超过广州，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口岸。当时在上海的外国人不愿意在城内居住，希望在城外规划土地建房。当地的官员也觉得管理外国商人比较棘手，于是上海道的官员就跟外国人签订了一个租地条约。及后来，外国人的居住区发展成租界的雏形。现在的上海市就是围绕着租界开始发展的，原来的老的县城反而被冷落了。当时租界外边是华界，华界也模仿租界的管理办法，于是整个城市都以租界为发展的模仿对象。上海这样一个大城市的出现，也在日后极大的改变了中国。从前的上海就是一个小县城，无论是从政治还是经济方面都没啥地位。但从此以后，上海不仅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中心，而且在相当程度上也成了文化和政治中心。中国近现代史上很多的事儿都是在上海发生的，越往后，上海的重要性越强。上海的出现使中国的政治地理格局发生了改变。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态度，如刚才所说，是希望尽快的把这场战争以及它所带来的影响消解掉。 统治者希望假装这事儿没发生过，于是整个朝廷对这个事儿就不再说话了。只有少数人开始努力去逐步了解西方，比如说魏源，他根据林则徐编撰的《四周志》以及其他一些资料编了《海国图志》。现在有人批评魏源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，书成了之后完全没有提到林则徐的名字，但不管怎么样，他还是做出了伟大的贡献的。做得最好的当属徐继奢，他当过巡抚，编了《营环志略》，这本书是当时中国人描述西方最好的著作。魏源其实还是比较马虎的，《海国图志》有些地方很想当然，到了《营环志略》这里就很不错了。但这样一些努力当时都被淹没了，他们绝对是一些超前的人，所以他们的书在当时没有多少人看。此前还有一个福建的士人曾被掳掠到西方，后来写了一本《海略》，基本上也描绘了西方大致的情形，但出版以后仍然没有多大的影响，发行量非常的小。当时不仅是朝廷，普通百姓也希望把鸦片战争的事儿给忘了，士大夫都假装不知道，毕竟此时还只是五口通商嘛，整个内地还看不到多少洋人，也看不到什么洋货，除了鸦片。而鸦片此前已经输入，所以大家都觉得都无所谓，从上到下竞相装鸵鸟，没有人想办法去改善军备，改易军事制度，或者学习西方造点大船。最早也有人模仿，但工艺不行，造不出来就算了，没人想去买一艘回来仿制。南京条约一签，所有的事情就过了，然后就想怎么把开放了的几个口子重新封上。以前是一个口子，现在多了四个口子，多了就多了呗，我还可以把它们封上。于是随后就发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。